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呢，受补充南下冷空气影响，本市还有3-4级的偏北风，但风力比昨天会明显减弱。在高气压的控制下，本市天空湛蓝，能见度非常好，最高气温只有27摄氏度，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大气透明度也很好，光照很强，外出呢还是要注意做好遮阳防晒工作。具体的天气预报呢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呢，因为本市处在高气压的控制下，是非常有利于大气污染物的扩散的，所以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未来3天本市没有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受早间部分路段的交通限行措施呢影响，本市的早高峰现在仍未完全退去，在城市主要干道的以下路段呢还有交通拥堵的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的关注一下。目前呢，在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自南向北，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三环玉泉营桥桥区一直沿着西二环路呢持续到西二环路中段的阜成门桥桥区。在东部地区拥堵情况呢更是严重一些，我们来分别的关注。东二环目前呢在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东南二环的景泰桥一直持续到东二环的建国门桥桥区。而在东南三环目前外环自西向东以及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三环的这是南三环的赵公口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的双井桥桥区。而在东四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京沪高速开始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慈云寺桥桥区。我们再来关注北部地区，北部地区呢目前北二环路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小街桥桥区。而在北三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是从蓟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机场高速入口方向。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呢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发现啊，就是手机所接的陌生电话呀，或者骚扰电话呀，这个9521或者是9520的开头比原先多了。 就在你挑起这个话题前半小时之内，我的手机还刚刚接到一个这样的电话。 对，我翻了翻我这个手机当中啊，未接电话当中也有这个95开头的，当然我从来都不接啊。很多人就算了一下，说一般来讲呢，少则啊一个星期3-4个，有的时候恨不得一天就3-4个。 是。 那目前呢，有某品牌的手机管家统计啊，说从今年4月以来，以9520、9521开头的诈骗骚扰电话呢，一下激增到8000多个。那么影响人群呢，从以前每天的24万人升到了400多万人。 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近总是收到这个952开头的啊。这个952开头的吧，很多是那个企业它本身的电话，所以说你说你从那个根本部门那儿把它给屏蔽掉，这是不太可能的， 是 你会影响正常的业务。 对，你彻底，你说把整个这一个区段全都给你掐了，这不行，这就还是属于咱们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对啊，而且这个电话呢，基本上吧，就是它骗你吧，他骗的也不大，就是让你什么领个奖品 啊， 什么那个买个便宜酒， 打着这旗号过去以后再给你推销东西是吗？ 啊，他很多都是那种方式，就是哎，我是一什么什么公司啊，您这儿抽中了一个什么什么奖，然后呢给您快递一份奖品，奖品是不收钱的，但是呢您需要交一个比如10-20块钱的什么快递费或者是一个保价费。 对， 这10-20块钱过去之后吧，你发现寄来是一废品。 对， 当然你想就这10来块钱20块钱你也就没必要去报警，但是咱们损失的可能是10块20块，对于骗子来说积少成多呀，他也积少成多呀。嗯， 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啊，我还在这个新闻中看到，也是最近刚刚的事儿，有这个骗子打上了快递公司的主意，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最终的消费者和快递公司都是受害者。因为有一些比较大品牌的这个信誉比较好的快递公司，你知道它有这种到付的这种服务嘛，那么骗子假模假式的拿着一个这个好像做的跟人家 logo 都一样的那个包装，哎，给您送来了，说这个方明，你这儿有一个到付的，你这儿一看也不知道什么人给寄来的，邮费也不贵嘛，到付的费不就10几块钱吗，看这个盒子里头这也不知道是什么，得了，交了这10几块钱吧。过来一看，一个纸盒子里头搁着一堆泡沫塑料或者什么纸，那人根本不是人家快递公司的，就是来收你这13块钱15块钱快递费，但是一户户的这么骗，这一天下去这些骗子收入也不少呢。 嗯，那么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可能为了这10块20块的就算了。 对 啊，就当是唉花钱买个教训吧。那么对于这个电话来讲呢，监管部门也说了，说现在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因为很多企业确实是以这个开头为电话的。那如果你给人屏蔽的话呢，会影响正常的公务。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只能是下载一些 APP 软件来进行手机管理，你自己去屏蔽它。 对。 还有呢，就是说一旦提到什么钱呐、什么这那的呀，让你占点便宜的呀， 对， 也不是熟人的话啊，干脆就挂断，甭搭理他。 一定慎重，包括咱们你说接个电话这些也好，有人给您寄个东西也好，您想想，您要是没买，您没订过这东西，突然间有人上门送，甭想着是我哪朋友好心给我寄回来的，没这回事，直接给轰走就完了。 另外呢，手机用户呢可以下载专门的安全软件，那么当你接到类似这样的电话，你已经认清它是一个骚扰或者是诈骗电话的话呢，请你呢就是稍微动动手把它标记一下。 对对对， 这样的话呢后台可以甄别，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去识别这样的诈骗电话了。 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手机安全软件啊，你知道对于这些他已经接到过很多举报的电话号码，他会明确的告诉你骚扰电话啊或者诈骗电话，但是有一些像这种某个号段开头他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的，他会加上疑似两个字，写上疑似诈骗电话、疑似骚扰电话，您看到这个您要么做出一个判断我就不接了，要么您接您也绷根弦儿。 年轻人呢可能还好一点啊，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呢，如果你碰到陌生电话啊，你愿意接的话呢你可以接，但是一旦跟你谈到钱又不是熟人的话， 对， 拜拜了您呢。 对，没错。 好， 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年朋友也特别机智啊，跟骗子周旋钻，最后让骗子崩溃了。那如果真的是发现这样的情况，也请您及时报警啊。好，分享了今天的话题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来帮忙的话，支招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另外呢，如果您得到了别人的帮忙，问题解决了，也请您呢发一个反馈的信息给我们，那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这位朋友啊，遇到这么个事儿，他在这个新闻上看到说，听说咱们北京市的居民现在可以上网自助修改医保定点医院了。以前这都是每年好像有一次机会上单位那儿去给统一改，现在这能自助修改，但是只是扫了这么一眼消息，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操作。我也是从您这儿得到这信儿。 前两天新闻已经发布消息了，还有这个有些纸媒啊，已经非常明确的把这个流程都写下来了。 哦， 啊，就是怎么办理呢？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每个月的五号到月底这个时间段，然后每天的早晨6点钟一直到晚上10点，那么本市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市民呢，都可以去在网上修改您想修改的这个医院的这个名字。那么首先呢，是依据在社保经办机构预留手机号，然后登录叫做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 跟手机号绑定了，等于是。 对，然后呢，你就可以自助修改，选择3所医疗机构和1所社区卫生服务站，你想改哪个你就改哪个啊。 对。 而且呢，就是你当天改的话呢，它不是当天马上就显示出来，第二天之后才会生效。 这已经比以前效率高多了。以前咱们是跟单位的人事部门去登一个记，那可能一周以后才给你返回来呢。 对，重点是过去因为麻烦，很多人呢可能就为了省事儿，就干脆还算了吧，我就不改了，我就这么着吧。但是现在呢，我们活动的这个范围大了，很多人也搬家了，可能原来的那些定点的它不适合现在了，你想改但是又觉得麻烦又懒得改，那现在方便了啊，您只要在手机上就可以完成这个步骤了啊。当然前提呢是本市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市民才可以参与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问题啊。 这位朋友新买了一餐桌，在餐桌上啊铺了一个挺漂亮的那种水晶板，结果他发现铺完以后呢，桌面上出现了很多的细纹，是哪位帮友知道这怎么回事，能不能给去除了呀？他电话是13641183115 13641183115。 这应该不是那个桌面上出现的细纹，应该是您铺的那个水晶板上 板，对， 就是它和那个桌子之间呀、有气儿，就跟我们那个贴膜、没贴好， 是 有空气有水分，可能那个是有水分造成的，然后出现那个水纹，它不是印儿，像那个水的纹路一样，所以挺难看的。 这是多少就是有点这种完美倾向。 对，因为现在咱们那个餐桌吧，很多人就是怕烫了呀，怕什么脏了也不好拾的哈，就铺那么一个水晶板好看、或者是那种 PVC 的那种透明的。首先提醒大家一定要买那个正规的啊，要不然它有那个材质特别不好的那个 味儿， 它有毒。 有， 它不光是有味儿，它有毒。你说赶上小朋友吃饭，你说热爱糊了桌子上的东西，那个特别不好啊。这个细纹儿，我以前听我们隔壁邻居阿姨，就是她是怎么处理的呢？她是说她把那个揭下来之后啊，就重新擦了一遍桌子，把那桌子擦得特别干净，然后上面的喷了一点，就是那种有点像防水的东西似的。 我知道，形成一层膜。 哎，就隔绝那个水分和那个空气。说再铺上之后，说就没有那个纹儿。 而且通过那一层，能让那个桌面真的变得是特别的平整光滑。 对，以前我们家也铺过，后来我实在铺不好，我觉得特难看。 对对对，我觉得就像你这种， 我就给揭了。 强迫症的这种倾向的人肯定接受不了这个。 我怕烫，我干脆就弄点垫儿呗，我就没使那个整个的啊。 是。 那大家家里面铺那个东西，您是就是看着就忍了呢，还是说有什么好主意啊，能把那个印儿给去掉啊？问问大家伙啊。 其实我觉得这跟给手机贴膜啊，什么给那个方向盘弄个套啊什么的都一样， 意思一样啊。 使了这么长时间以后，等最后二手准备卖的时候，发现哎呀，跟新的似的，自己一天没享受过。 对，就是还有就是那个铺那个东西吧，你觉得特别好，但实际呢，它 它也不是一个那么容易的事儿哈，有点技术含量啊。包括下面这个问题和刚才这个问题呢类似，异曲同工。 对，这是开学季很多家长都会遇到的问题。现在学校老师有时候我看也，说实话啊，让我说啊，管的也，咱不说管的宽啊，管的太细致了，连书皮怎么包都要教。以前我们小时候那就家里有报纸用报纸，有挂历用挂历。现在好，有专门的卖这种书啊本啊，专门的那个皮儿，还有什么纸做的、带胶的、有塑料的。学校老师也是要求弄这个弄那个，最后家长回来一看，这手艺现在早没了。现在有那粘的那个书皮儿，这位朋友说了，好家伙，我这通试啊，每次粘完了以后，上头都弄出一堆褶来。本来那书看着挺好看，让我包完这皮儿以后啊，比不包还寒碜。 我昨天晚上刚刚干了这活儿 啊，就是包的那种特别粘的书皮儿，这有一个学名叫隐形书皮儿，就是你整个贴上去之后呢，就有点像看不出来似的，就跟没包似的，但其实上面是有一层膜的。 哦， 这个也提醒大家啊，一定要买那个正规的产品，因为如果材料不好的话呢，它也是释放一些有味儿的那个有害气体，而且有好多小孩啊，他一边看书他有一毛病，他啃那书角。 哎呦， 你他不就吃肚子里了吗？ 对对对， 所以、这个、 本来吃点纸还没事儿，这回不行了。 这个也得买一个那个正规产品啊， 嗯、 那叫隐形书皮儿、嗯，那个真的不好粘、啊，而且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果说你粘上之后，你突然发现有印儿了、有褶了，你想给它揭下来， 揭下来了， 它能揭下来，但是挺难，因为它非常粘，特别容易就弄不好就把那个书给撕掉了，就是。哎，我昨天晚上都想说看看附近有没有就是那个什么小哥帮着贴膜的，让他帮着弄，其实跟那个手机贴膜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哦、 啊。 咱们有一同事擅长这个，我就以前都是买了膜以后就给他，他真的是特认真的，因为咱办公室都没有那种叫什么无尘空间啊，他就在那儿把周围的电扇什么的都关了，然后拿一布一点点擦的干干净净。 当然包书皮不至于真的像手机贴膜那么细致那么精准啊、嗯、但是那个整个的那个过程和那意思就是一样的，你要想就是贴成那个完整的、啊、没有印儿没有气泡的话，反正它确实有技巧啊。这位听众的问题就是包那种粘的书皮，我们叫隐形书皮啊，他说总包不好、嗯、有褶皱，说有什么技巧吗？我也想求助一下我也很想知道啊。嗯，好，再看下面的问题啊。 我有一张外公的照片的底片。 嗯，不是你有啊，是人家有啊。 哎，对，这位朋友求助的朋友啊，但是呢看这个底片呀有点发霉了，透过光呢还能隐约的看到人影，这还能有希望给他复原吗？ 啊、能吗？ 现在呢是这样，我都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真正意义上咱们过去里所说的那种照相馆了，现在都是动不动影楼，人也都是拿数码那些拍摄，然后去数码冲印设备，真正的影楼就像原来咱们什么大北啊这种照相馆，你知道那还是有那种放大机，有显影液、定影液和传统的相纸的，送到这种地方去，老师傅们是能帮着您至少把这影还给做成照片。但是像您说隐约看到人影，其实不是说单纯发霉的问题，是那个底片已经有这种 磨损了是吧， 在或者磨损，或者就是当时就是咱们做显影定影的时候啊，没有做得太彻底，它有进一步的曝光的这个问题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拿这样的底片再去冲印出来的那个照片，可能那个人影同样也会是有一些模糊，通过技术手段可以给您调，把这反差调大，但是肯定不能像最初那么清晰了。 嗯，我估计时间也挺长的哈。 肯定是啊。 总而言之呢，这个技术活呢就得找技术的人啊，那最好是找就是过去那种老的照相馆。 对。 那北京现在基本上以影楼为主，老的那些照相馆应该有的还在营业，大家也是帮着想想啊、就是过去的那些老照相馆现在还跟过去差不多， 对， 或者说还有过去的业务的话， 至少还能提供原来的胶片冲印服务。 哎， 您问问， 应该就是可以的、啊。 对， 嗯，问问大家啊。 嗯， 下面这位听众啊，他想问一下，他说听广播节目， 嗯、 应该反正就是咱们北京广播电台的一个节目啊，说听那广告里说啊，红花籽油对咱们中老年人有好处，还能清理血管，有哪位帮友买过吃过吗？有效果吗？首先前提啊，您这四个字啊，听广告说，就是广告说的啊，不是大夫说的，也不是用过的人说的，是广告说的啊。我后来帮您查了一下，这个红花籽油啊，就是你从那个介绍上来讲啊， 嗯， 它确实还不错， 因为它最好的地方呢是它里面有这个亚油酸，亚油酸是咱们人体当中最重要的不饱和脂肪酸，重点是它不能，就是人不能自行合成，它必须从那个食物当中摄取，哎，所以它高就高在这儿。还有呢，它里面还有很丰富的这个维生素 E。一提到维生素 E， 那就是抗氧化、抗衰老， 长寿 是吧？皮肤好什么的啊，这两个是重点啊。但是您听广告里面说的那个红花籽油，那么它的含量、它的纯度有没有达到这个水准？那就是厂商的问题了， 对对， 是吧？ 毕竟因为这类产品呢，它还都是有一些新兴的啊，刚刚开始兴起。其实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您做好我们饮食的这种均衡营养、膳食搭配，多去吃一些粗纤维类的东西，然后含有一些抗氧化物质的这些东西，其实已经能够啊保证我们在饮食方面的健康了。没有必要特别的在意说我一定要吃哪一类的油，而且即便是咱们传统的有些大家觉得可能没那么健康的油，现代健康营养学的角度，我们讲究是搭配吃。哎，今天吃花生油来一桶，明天换桶豆油，后天换桶玉米胚芽油，后天换桶葵花籽油，后天换桶橄榄油，永远别把某一种油一个劲儿的吃，那样的话都容易导致我们有时候缺乏某些方面的营养物质。 对，另外呢，想身体好啊，除了吃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运动都得跟上才行，不是说光靠吃啊。 是。 另外呢，这个红花籽油呢，它里面所含的这个亚油酸呢，确实啊，它有这个作用。您说的清理血管这个作用，很多那个药品。就是治疗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包括高血压的一些药品也含有这个成分，就它肯定是有这个作用的。但是我们吃的这种食用的能不能够达到您说的这种效果，应该是有，但一定不是说一天两天一瓶两瓶，它是一个长期的，同时是一个综合作用，才能够达到您希望的这个效果。 而且它是食品，它不是药品，你一定记住这点。 如果您想尝试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个是吧，它是食品类的，您吃然后应该是没坏处，但是您不能说指望它我治病， 对， 我这个血管都堵成那样了，我吃点它我就没事了，这绝对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下面这个问题啊，之前有听众问到过 小朋友的这问题吧？ 对， 我孙子六岁半了，现在啊睡觉老咬牙。 人家孙子啊。 啊，我明显不可能是一个六岁半的孙子。 一会儿一个外公，一会儿一个孙子、哎、啊。 这睡觉磨牙这是怎么回事啊？小时候听人说肚子里有蛔虫小孩才咬牙 啊。是，就是过去是这么说，但是现在小朋友的这个卫生条件都这么好，说有蛔虫这可能性不太大。不太大啊。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之前请过儿科大夫，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有不少听众提到过，小朋友出现咬牙的问题呢，如果不是天天的啊长期的啊咬牙切齿咬的您都觉得瘆得慌的话啊，一般情况下呢好多是玩得太兴奋了 啊， 玩得太累了，跟这个有关系。 玩得累就咬牙呀。 哎，就是他那个就是这个叫咀嚼肌啊，它持续收缩引起的，引起这个睡觉磨牙。首先呢，小朋友呢就是不要玩得太疲劳。轻松一点，尤其是睡觉前，别玩游戏机呀、啊，别那么兴奋呀、啊，不要做紧张的运动，这都是有关系的。另外呢，跟吃有关系，包括这个，在换牙长牙的小朋友，他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如果说非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讲呢，我记得啊，大夫说过，就是如果你是特别在意的话呢，有一些孩子他缺少一些微量元素，比如说钙。也有可能出现磨牙、那么这个你必须要到医院去查， 对对对， 去查微量元素，说是不是缺钙，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引起的、哎，那我们补钙，按照医生的这个嘱咐，然后看看有没有改善。您先试试，让孩子别那么兴奋，收敛一点， 先从调整生活作息开始、 淡定一点啊， 对， 要淡定。我现在经常跟孩子就说淡定淡定大家也可以看看您家的这个孩子啊，这么大的是不是之前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然后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啊。 对，再来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啊、这问题应该你擅长，又是洗衣服的问题 啊。那我不是啥都能洗啊 这还好这还好，白色裤子沾了黑色的笔迹，麻烦问一下各位有什么办法可以洗干净吗？ 立刻马上洗啊，一般情况都能洗掉。 对 对， 黑色笔记也得看您是什么成分啊，如果说是黑色那种圆珠笔，您最后要发现真下不去的话呀，稍微的找一点那种就是汽油擦一擦，那是能融下去的。如果是碳素的那种墨水笔，这个真的就是方明说的越快越好，因为它是会渗进那个衣物纤维里的。 在它没有渗进之前，一般就是最快的速度把它洗 过水， 一般 情况下用凉水都能够洗掉。 对， 就您手边有什么使什么，比如说你在家，那你就用那个洗衣液，什么衣领镜都行。如果说我是在外边，卫生间里有个小肥皂头、洗手液， 都行， 你就先给它处理一下，可能没有那么干净，你回家再处理。 对， 而且现在我们的那个洗衣液的那个洁净程度真的很强，比我们想象的要强。 嗯， 一般涂上点，你就涂上点那个，甭管是什么字啊，是笔字也好啊，什么别的污渍也好，涂在那个污渍当中，让它稍微的浸一会儿，拿那个指甲 啊 ，kitch kitch 就行， 大多数的都能掉，甚至是看不出来啊，有的可能就是会变浅，反正总而言之会比以前那一大片要好得多。您可以试试啊，可以试试。18811388021，这是这位听众的电话啊，他这个网名挺好玩的，他叫榴莲。我瞬间我就啊，眼前哈、啊，鼻子边出现了各种画面啊，18811388021。好，第一时段我们接近尾声啊，我们来看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 这位朋友啊，家里有一个小型的儿童洗衣机，高50公分，半米，也就是啊，宽是34.5公斤，可以正常使用。东西呢在和平里，电话是15011123128，15011123128。我不知道他这4.5公斤是指的这个洗衣机的分量4.5公斤，还 是洗的衣服？ 现在要是4.5公斤都算儿童洗衣机了。以前4.5公斤的就大人洗衣机也有这种小型一点的，儿童洗衣机应该都是那种就是1-2公斤就洗点贴身内衣袜子， 小的是吧？ 对， 那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儿童都长得比原来高了， 哎、这倒是，这倒 是， 是 吧？那衣服都穿的比以前号大了，那可不都那个公斤数得高吗？这个4.5公斤指的是干衣的那个公斤数 分量 啊， 对对对， 不是那个湿的衣服的数量啊。 这位朋友啊说有一个全新的玩具，名字叫大白。 哎，不有一电影吗？就是那个吧， 特胖那米其林那是吧？ 啊，对，就长得挺像那个的， 长轮胎似的那个。 啊、对、 啊， 我没看过那电影，但是那个玩具还是挺火的。 是，高 其实挺白的哈。 是是是，白胖白胖的，高80厘米，宽50厘米，电话是13240383112，13240383112。这种东西就是挺治愈系的，很软和。这位朋友家里换了家具，现在呢有席梦思床垫和写字桌，都是9成新，很好，但是呢挺沉的，您要得您自己来拉，看着给些钱就行。我在航天桥东，这位朋友啊，电话是18600259264，18600259264。 这位听众啊想转的是一个液压的手动叉车。哦，就是那仓库用的那个，装卸货用的那个是吧？叉车，他说我这规格啊能够升降3吨，这家里面一般用不上啊，但是谁要开个什么 小仓储、超市， 对，开小铺都不行，必须得仓储啊，还可以用得上啊。说去年买的，也没用过几回，现在也没用了啊，想转让，电话是13522181303，13522181303。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人生道理啊？冲动购物害死人的。 我觉得他是 买它干嘛？ 他以前是不是干这个的呀？但是一般家里头没有哈，都没，就是私人很少有这个， 是 都是公司啊或者什么买卖有这个啊。 就这个东西要在企业里已经得算固定资产了，那不能随便转，你得折旧到年限才能转呢。个人的就没人管了， 人家是老板退休嘛。这个作为一个什么啊，就留在他手里了，现在突然觉得推展地儿了。 这位朋友转让一对现代牌的有源音箱，立体声无杂音，还送个重低音炮，60块钱。东西在北二环附近，微信号是3148301685，3148301685。 60的还可以的吗？ 这看，因为这种有源音箱便宜的就 很便宜是吧？ 它价钱从30到30000都有，所以我没法说，我没看见过，我不知道。 哎呀，万一是个原价30000的呢？ 不太可能，现在没出过这么高级的。 好吧，这位听众呢是帮邻居啊。转让闲置的飞镖靶一套，就是挂墙上玩的那个啊， 多的那个， 有一套那个靶盘，6只飞镖，全新带包装，质量还是上乘啊。说这一套呢，市场价是180，现在呢是零头80出手。有喜欢的朋友可以跟他联系啊，电话是18310568526，18310568526。好，第一时段服务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那么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发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所以导致上面有那个空气嘛，它就有那个泡，所以就出那个印儿了啊。那您试试吧，试试啊。再来看看包书皮儿啊， 包书皮儿这似乎更有技术含量一些了。 嗯， 我们一位朋友说了，贴书皮儿啊，您得从上往下，或者从下往上，您选一个，但是得选准了啊，一点一点的往上赶，这样呢，这个气泡就给赶出去了。但是必须得是这个书皮儿、本皮儿啊，压得平平的，才能够保证。要不然的话，怎么着都没辙，贴不好。 我给孩子都包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隐形书皮了啊，就没有一个是完美的。 哦、 不是这面不好，就是那面不好，尤其是过了一星期，就是你包的第一个，你手还有点生，那个包的最烂了。 其实我觉得就那种统一做好那种塑料的那个。多少开多少开那种皮儿不挺好吗？ 那个是可以，但有的个别的书或者老师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他要求包那个隐形的。 是，我看那 啊，那因为它严丝合缝嘛，严丝合缝啊，那个完全就是跟手机贴膜一样。就如果您那个对要求特别高的话，真是不行，您请个师傅哈、啊，请个小哥，就是帮您弄一套，您稍微给点钱。 这为什么 意思意思 为什么不跟出版社联系联系？咱们就直接给孩子的，知道孩子用书用的费。就都给那个书皮上直接贴上一层膜不就得了吗？ 那不书又得涨价了吗？它是有成本的， 两分钱的事儿吧，我估计就那一膜能多少钱啊？ 不知道，不好说，真不好说啊。行，贴膜的事儿是个技术活啊，您得耐一下心来，不能急，有时候还起急呢，然后慢慢一点点往上赶，往上蹭。如果一旦出现那个小的细微的泡，您把它赶下去， 对， 反正不可能像人贴膜贴的那么平整吧，但是会好很多啊。 嗯， 送您四个字儿，熟能生巧。照片的事儿啊，也有听众给我们回复了。 哎，说了这个大北照相馆啊还在呢，您呢在这个东花市回民小学对面，坐八路十二路，就是现在的东城老的崇文区那块啊，花市那块，具体哪站下，您上车的时候问问司机或者售票员同志，他能告诉您，您到那儿去看看。 行，除了咱们特别知名的大北照相馆之外，那北京还有没有就是类似于大北照相馆的这种老一点的照相馆？ 新街口那边那有那个新春面馆旁边呢，原来有一个老 叫什么名啊， 照相馆就叫新街口照相馆，我记得 还在吗？ 那楼还在， 王府井有一个吧， 王府井有一个，对、 就还在吗？而且还有没有营业，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服务？ 对，这只能是附近的居民。 其实他们只要还开着，我估计就是有类似这样的服务，只不过就是找一些老师傅呗，是吧？ 对对对。 好，这个红花籽油呢，也有听众跟我们分享了，说其实有些食品当中也有这个红花籽油，那个东西可以生吃的，就是可以拌凉菜的，就可以直接吃的。说好多的那个什么调味酱啊，什么冰冻甜点心啊，牛奶啊，里面都有这个东西，因为它特别抗冻，就它不怕低温 哦。 哎，所以很多的这个甜品食品当中也含有这个红花籽油，说还挺健康的啊。行，谢谢您啊。再来看几个新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说，我得了荨麻疹，老不好怎么办？请帮忙出出主意吧。 得了荨麻疹，您首先得其实去找找是什么原因让您得荨麻疹的，因为过敏的可能性呢是最大的啊。 嗯，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筛查查找到我们的过敏源，从此以后我们远离那个过敏源，这东西才是一个咱们说根儿上的解决方案。如果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引发的荨麻疹，单纯的治没有任何的办法。在我以前不知道我对海鲜过敏的时候，年年受这个困扰，那是持续了得有五年六年的时间，直到后来有一个大夫突然间说，你去看看是不是对海鲜过敏，一下子知道了。 所以说这主意啊，真的不是说不给您出主意， 对， 我们出主意就不能瞎出主意，它不像包个书皮儿，大不了包这没包好，我给它撕了重来， 再来一个 书还能有，我再去重买。它是治病啊，您不能把它想的那么简单，说我抹点什么就好了。可能有的人抹点什么好了，因为它对症了，或者说它这一时段好了， 对， 但如果您没有寻着病根的话，它就是老不好。所以建议您呢可以去大一点的医院，有那个变态反应科， 对， 去筛查一下自己的过敏源是什么东西。 对， 但是呢得提醒您啊，未必能够查得出来。 对 啊， 因为真想把这么多我们生活中可能会接触到的物种全都查一遍的话，一个是费用很高，另一个呢就是您受的那个苦味会比较大，因为它或者是抽血或者是拿小针划， 还有就是他那儿没有，可能您对应的这个过敏的东西啊， 嗯， 不是他那儿有的， 不是常有的， 哎，常见的一般都能查出来，但是有些就真的不是常见的，可能还真不好查啊。 对， 嗯，这位听众是指名道姓找你， 哎，他是一个73岁的老爷子啊，他说京城帮帮团这节目是我的最爱， 谢谢， 每期必听，这些是说你的啊，问题问我。就是有时候呢，因故错过或者没有听全，怎么才能听到广播回放？这个好解决啊！ 大家都听一听啊，大家都听一听。嗯， 您能给我们发来信息，那么就说明您的手机有微信，有微信就说明您用的是智能手机。那么智能手机呢，您就可以除了微信之外，再下载一些其他的 app， 比如说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 你说 app， 爷爷不懂。 哦，下载其他的手机。客户端的小程序就和微信一样，微信就是一个 app 软件， 软件， 对， 其实就是一个手机的软件啊。 嗯， 您找一个软件叫做听听 FM， 听就是我们听广播的这个听，两个字叠在一起，听听 FM 就是我们的这个频率 FM1073 前面的这个调频的这个缩写 FM 啊，输入这两个汉字两个字母就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手机应用市场啊，无论您是苹果的还是安卓系统的，都有这些应用市场，到里面能够找到我们的这个软件，您下载下来到您的这个手机上，点开它就会弹出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所有节目的现场直播以及历史往期节目回放的录音的选择。我们目前系统里面是存了过往5年的节目都在里面。 嗯，您啊后边都记不住没关系啊，您就记住啊这个软件的名字， 听听 这个 APP 的名字叫听听 FM。 对， 然后呢您找一个明白的，您家的孩子也行啊，小朋友也行啊，周围比较懂的人也行，你就说你帮我从手机上下这么一个， 对， 哎，下来之后您再打开去搜索慢慢的学就可以了啊。 是， 嗯，甭着急啊，慢慢来。这位听众呢想找本书， 哎， 嗯，开始他没发这书名哈，啊，我还挺，哎呦，这找书不说书名这怎么找啊？后来发上来了啊。嗯， 这是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长书广播，今年7月份播出过的，也是跟那老爷子一样，好听，但是没听全，再找找不着了。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文名著文库》127，这家伙，这名著这文库得多大呀？叫《烦恼的冬天》，斯坦贝克写作的，哪位朋友知道这咱哪能买到这本书？他求， 嗯， 电话是18801304218 18801304218。 呀，不知道这本书什么地方吸引到您了哈？ 那肯定是， 回头跟我们也分享分享，哎，我们都可以看看，是吧？ 有的时候我跟你说，有的书说不定这个书好是一方面啊，就我们广播做成这种小说联播以后，播讲的好也是很吸引人的， 是吧？ 嗯， 我，你什么？ 咱们有一位前辈的主持人叫梁岩，你知道吧？ 嗯， 就是我听他有一次录那个书，就是，哎呦，说实话，就是那个故事讲的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就听他那个声音， 就听梁岩那个声音，哎呦，太好听了，就想，反正每天我到这点，我得把这声音打开。 你收了梁岩老师多少红包？ 真没有，他播的真的是很好， 是这样的，就是他给你营造那个氛围就特别好， 是， 你就特别想听，甭管他里面说的是什么，我就听这个声音就已经够了， 对， 是吧？嗯，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下大家，好运旺旺，他说我想买一炒锅啊，说现在这炒锅的品种太多了。嗯，我都不知道买哪个了，我就看花眼了 啊。 我想要的炒锅呢，有我自己的要求，首先是不生锈，容易清洗。不要涂层的，谢谢了。嗯 嗯，可以。 就可着他这要求， 有 买什么样的炒锅？ 不锈钢啊，就是彻底通体的不锈钢，不要那种什么电镀的那种。嗯，您既然说不要涂层的，那咱们现在那种各种不粘锅也不考虑了，就是纯粹的不锈钢锅。但是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记住千万千万别用那个钢刷子去刷，它就能保证是不去糊的。一旦您哪天说不留神拿那个小钢刷子说炒什么东西有点糊了，咔嚓不下去，把那个电镀的最就是整个这个不锈钢啊表层的那一层给刮下去以后，里面有时候不太能保证彻底不锈。 啊，嗯，为什么这个业务你这么熟？ 以前有人问过呀，我记得老有人想找这种，但是我还是在这儿跟您阐述我这个观点，涂层的那些锅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就算有个别的涂层脱落 也不会对您的健康造成任何影响。我们不要再拿过去曾经看到过的一些什么新闻报道啊，说什么某某某那些国际大牌的还是涂层对人体有害，有致癌物质什么的，那些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而且那是大面积脱落哈，咱们一般的就是偶尔磕碰一下，那都是一点点，没有什么问题。 科技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做出不粘还不糊还不生锈的涂层锅，我们为什么不去享用呢？ 对，还有就是说我们好多人啊，就是不懂得更新概念。比如说几年前我们听到的某一个什么什么事儿，某一个信息， 对， 对， 当时可能就是那样的， 对。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几年，现在科技发展这么快，医学发展这么快，那么它一定会有所改善。那到现在已经完全不是那回事了，但是您的概念还是固有在原来那个基础上， 对， 那就不对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生活的特别累， 直接说当年的那些名词都没，特氟龙这是经常我们使用的，那会儿您听着是那样。早期记不记得食品当中有苏丹红的时候，当时说奥尔良烤翅里头不也用吗，作为色素添加。但今天您再去吃奥尔良烤翅，什么事儿也不会有，因为已经把当时的这苏丹红这原料剔除出去了。现在您再吃还是当年的那个味道，也已经没有这些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了，您担心它干嘛呢？ 对，所以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新的观念还有信息，一定要学习啊，一定要学习。如果不学习的话，最容易吃亏是什么呢？被人骗。 是， 就是 被人忽悠， 就是被人骗啊。 对， 好，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好，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一个旧的电饼铛，要小型的，最好是单面加热的，说多旧都行。干嘛呀，这么往下唠，这要求 不能多旧啊，你吃饭做饭东西不能太旧了，差不离啊。 转让还是希望大家尽量都是七八成新以上的啊。 对对对， 能加热就行。他说我不是用来烤食品。哦，那明白了，可能是烤点别的什么东西，所以不在乎。能热就行啊。 那行吧。 行，再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呢，这是帮邻居求购一个，邻居大爷呀，想让我帮忙求购一个液化气的灶台。他说好坏都可以，因为我并不是用整个灶台，我就需要那灶台上的一个零件，所以价格商量吧。那您这看看谁家要有闲置的，说不定送您一个了。 嗯， 看那零件啊，13521587258，13521587258。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台电子琴，这是一位残疾朋友啊。他说我不出门，出不了门，所以呢，想请大家帮个忙。那么谁有的话呢？估计您得给人送一趟啊。但是他没有说他在哪儿，说要求呢就是质量好一点，价格低一点，我收入不高。电话是13641111238，1364，然后是41111238。 好记，知道为什么？我因为我看见238，我就想起梁山伯来。上海人说238，238。 哦，好吧。 这位朋友想求购燃气灶上用的20到22寸的品牌高压锅，要全新的。嚯，接受价609，您加个杠好不好？吓死我了，一个高压锅6090，我这都。 啊，加个杠，加个杠，他中间打了个问号。 哦，接受价是60到90元之间啊，电话是18801304218。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二手的女士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上下学用的啊。他这个范围呢是双龙潘家园、华威劲松、鸿雁周庄平乐园周边都可以。 就整个东南三环附近啊， 就那一片 东三环南段，应该说对，潘家园、华威、双龙不都在那一溜吗？鸿雁 啊， 平乐园。 那边我不熟啊， 52终点站。 电话是13146959，我看啊，9392，13146959392。 好了， 好了，什么呀？ 求购的东西就这些了吧？应该 目前我们看到的就这些啊， 对对对， 还有一些是转让的物品啊。这个听众特别有意思啊，首先他反馈了一下，他说谢谢咱们帮忙团的团友，昨天我的公路赛车已经成交了。那就前天的事儿了啊，他说真是帮团速度。另外呢还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想要这个车，那我就不一一回复了。如果您还要车的话呢，我这还有一辆更好。就是再转另外一辆车 啊， 那行，我们就顺道把电话说一下吧，13611225020，13611225020。 反正那好车的确是，上次这车多少钱？ 200。 哎呦，那挺值的。翘首遥望，青丝绵绵，何日你才能归还？ 这两天我们放的一些歌曲都跟月亮有关，我们在提前预热啊， 预热中秋节是吗？ 对，但是我们没有推销月饼，我们是提前预热啊。不过外面这个月饼站已经打得如火如荼了哈， 对， 悠着啊，月饼也不能吃太多啊。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发的一些信息吧，包括这个包书皮儿啊。 啊， 桑基卓玛这位朋友说，包书皮儿可以用温度低一点的熨斗压。 啊，把书皮儿当衣服熨的？ 不是，你不是为了那个平整吗？而且就是说， 哦、 就是你不是得擀吗？一点一点往上擀吗？ 对对对对， 其实那个是个好办法，就是动静有点大哈。别吓着孩子啊。还有这位网友征服说，他说我得过荨麻疹、然后皮肤科各种药我都试过都抹过，但是效果不好，后来呢我就不管他了、通过多年的健身和跑步，嘿，他自然就好了。啊，就提高免疫力嘛， 是是也有影响。 行吧，祝您健康啊。 对， 好，我们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再来把刚刚的一些转让的信息再说一下。 好，这位朋友啊，想转让一架尼康照相机5700型号啊，这是5700，有八成新，350没毛病，能正常拍摄，这是早年间非常火的一款机型啊。电话是13611334673 13611334673。这位朋友呢，想转让一些外语教育的唱片，不知道是歌还是那些教学材料啊，英语、俄语、日语的都有，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3691357004 13691357004。这位朋友呢，想转让一双40码的成人旱冰鞋，就轮滑鞋，国际名牌啊 ，Fila 的，是从香港带回来的，当时给孩子买，但是呢，滑了两次，孩子就不滑了。没学会摔怕了还是怎么着？ 可能是害怕，有的时候就是孩子小，就是他玩的有点早、他就不爱再去碰那个东西了。 哦， 那玩意儿是看着挺 瘆 得慌 的， 容易摔嘛。 对，当时买的时候1000多呢，现在600块钱就转了。电话是18513884830。18513884830。 这个如果谁要了的话呢，最好再自己配一套那个保护的装置，头盔啊， 哦、 护膝啊，护肘啊， 护踝什么的， 必须都得有， 对对对， 必须都得有啊、 这个还是因为速度的确很快，是吧？这位朋友转让一部海尔牌对开门白色的冰箱，还有九成新，1.7米左右的高度，正常使用中，299块钱，再送您一颗富贵竹。在人民大学，电话是13264521246 13264521246。这位朋友呢，想转的呢是两个鱼缸，大小是一样的，都带加热管，长宽高是38×26×40，都是厘米，95成新，在北四环外。电话呢是13034339079 13034339079。 这位听众啊，想送一样东西啊。他说有那个墙上的镜子，大约呢高是1.3米，尺寸是就1.3×1.1米的，还挺大的 挺大的， 有4个拧螺丝的孔。有需要的朋友呢，请自取。那顺道呢，还转让咖啡机和茶具，都是全新的啊。电话是13911999149 13911999 1429。 这位朋友转让丽人牌的电高压锅，是双胆5升的，99成新，160块钱转让。东西呢在朝阳的红庙，电话是65088720 65088720。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那稍后呢是记忆的唱片，明天同一时间是我们的征婚交友的板块。那想要听到我们在直播间的声音，就得等到下周一 了 是吧？下周一是教师节， 对， 大家不要忘了哦。好吧，那么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